到我的脸，应该是你们看不到我的脸。对对对，我算了，没关系。然后前天呢，把那个共犯的部分讲一点点，不过因为那时候快下课了，所以很快讲过去。然后先跟大家讲个坏消息，对，今天我如果把这本课本上完的话，我就下课。没有啦，意思是说，因为后面的讲义呢还没有做出来，对，所以如果还没有上完的话呢，就没有讲义可以上了，这样子，对。那你说怎么办呢？那剩下就到补课的时候再上，对，就可能会延长一小时，不过也有可能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上完，看情况，对。然后上次我回去看了一下那个课程分配表，对，我们的正犯公办好像 delay 了一节课，就是本来预计是两节课要上完，对，但内容实在太多，对，所以延后了，然后今天还没上完，不过今天应该是可以上完，对。然后本来过失班跟不作为犯是两节课，对，所以我把过失跟不作为犯浓缩成一节课，对，应该说把它浓缩成半节课，对，然后我要赶快进入到竞合这样，对，所以在次序上面做一点点调整。然后上礼拜讲到那个共犯的处罚根据啊，共犯的处罚根据就是说，为什么这种教唆跟帮助的人，他没有去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他还是可以处罚？那上礼拜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直接就讲通说，因为他是建立在所谓的教唆跟帮助行为，虽然他没有直接对法益造成侵害，但是他是间接的依附在正犯的行为上面去对法益造成侵害。在教唆犯的例子就是说，他人本来不想犯罪，但是因为你的教唆行为，所以让他心生犯意去犯罪。所以，然后导致正犯去做一个法益侵害，所以你等于是间接惹起了这样一个法益侵害的结果。那帮助犯也是一样，只是他的行为态度是不同的。帮助犯是透过物理或者心理上面的帮助这样的方式，然后让正犯的这样一个行为构成要件实现的行为更容易完成。所以他们两个虽然在行为态度是不同的，但是处罚根据的理由都是相同的。原因都是在于说呢，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但是他是间接的。造成正犯的法益侵害结果发生，所以它有所谓的间接的，它其实它是有因果关系啦，对。不过这因果关系没有那么直接，因为它是透过教唆跟帮助的方式，所以是一种间接导致法益侵害结果，所以要处罚。对。那另外一说呢，在我法下是不采的，是所谓的共犯的独立处罚说。对，所谓独立处罚说就是说。为什么要处罚教唆跟帮助犯？因为这两种人本身就独立造成法益侵害的结果，他本身就独立造成法益侵害的，所以要处罚。也就是说，他的教唆行为本身就造成法益侵害，帮助行为本身就造成法益侵害，所以要处罚。你的教唆行为跟帮助行为是我之所以处罚你的理由。这跟刚才那个所谓的比较有所谓的间接法益侵害或是从属性的法益侵害这种观点不同的地方是在于说，如果你是采取所谓的间接法益侵害的话，你处罚他的理由不是因为他去做了。一个教唆或帮助行为就本身就值得处罚，而是说他那个教唆跟帮助行为间接引起的法益侵害，间接引起的法益侵害，所以处罚他的理由还是他对法益侵害的结果，而不是他的教唆跟帮助行为本身。对，这个是独立处罚说跟所谓的间接的法益侵害惹起说这两中间最大的差别。对，那在我国法底下，因为2005年修正过后，29条已经明文告诉我们说。现在的共犯是采取所谓的限制从属性，所以不是采取所谓的共犯独立处罚。对，所以你还是必须要看说，哦，在审查正犯要先检验，在审查正犯的时候要注意到，正犯必须要是有一个不法的行为。所谓的不法行为，意思就是所谓的构成要件合致，而且没有主权违法事由的这样的行为。只有当正犯存在有所谓的不法行为的时候，那共犯才可以处罚，这叫限制从属性。这上礼拜有很快讲过去的，再复习一下。那上礼拜讲到教唆犯的客观要件已经说完了，对，客观要件其实第一个你要审查的是，所以要请大家先审查正犯，先审查正犯，再审查共犯。那客观要件的部分，教唆犯的客观要件部分，第一个要正犯的不法行为，这点是你在之前就要审查出来的，对，所以不是教唆犯的独立的成立要件，他的独立要件是在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你要诱发他人犯意，透过教唆行为诱发他人犯意，他人本来没有犯意，然后因为你这样的教唆行为，所以他心生犯意，或者是说他人本来已经有犯意，但是你的教唆行为逾越了他原本的犯意的范围之外。那这多出来的部分还是算在你的教唆范围之内，所以还是可以用教唆犯来处罚。对，这个是两个部分。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你的教唆行为还有它的对象，你的教唆内容跟对象都必须要是具体特定。 所谓对象就是说呢，你一定要跟某个特定的人有所接触，这叫心理上面要有所谓的接触关系，对，所以不会有所谓的片面教唆犯这种东西出现。所谓片面教唆犯就是说，你自己非常想要教唆他犯罪，但是他完全不知道你在教唆他犯罪，那没有这种教唆犯是绝对不会触发的。你一定要跟他被教唆的人、教唆者跟被教唆者之间，一定要有某种程度上面的心理上面的接触才可以。对，那这样的心理接触的那个内容，所谓的教唆犯的内容，也要包括具体特定的犯罪，你不可以只是概括教唆他说你去犯罪吧，这样是不行的。你要构成要件要非常表明的非常具体，当然不是加表明说、你要去犯哪一条刑法分则哪一条罪，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他教唆的内容可以特定的出来说是在刑法分则哪一条犯罪上就可以的，就是就教唆内容的部分。那今天呢，要从所谓的主观面向来处罚。今天的教唆犯主观要件呢，要大家注意叫做双重教唆故意，对，叫双重教唆故意，在第四页开始。所谓的双重教唆故意是什么意思呢？它有两个面向，也就是说，它跟直接正犯是不同的。所谓直接正犯，一般我们说或是正犯，其实它的故意内涵就只有一个，就是对于构成要件的事实有所认识或是疑虑。那在支配犯的情况底下，在具有那些适用犯罪支配类型的情况底下，当然就是要有所谓的支配的意思，支配构成要件实现的意思。可是，在教唆犯的情况底下，因为它不是支配构成要件实现，那它到底要怎么样具备？它到底要认识什么东西？第一个要认识的是说，你行为当然知道说你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啊，也就是说对于教唆犯的客观要件要有所认识，而且要有所意欲，这个叫做教唆行为的故意，这是第一个双重故意里面的第一个，要教唆行为故意，你要认识教唆犯本身，要认识到说，上面的那些客观要件，例如说有一个正犯不法行为存在，然后我想他原本不想犯罪，然后我想要透过这个教唆行为，然后让他去犯罪。对，这个是教唆行为的故意。那第二个是所谓的教唆既遂的故意。教唆既遂故意稍微复杂一点，他的意思是说，教唆人呢有想要让正犯完全实现构成要件的故意，这个叫做教唆既遂的故意。再重复一次，所谓的教唆既遂故意，意思是指说，教唆者有想要让正犯完全实现构成要件的故意的意思，这就是叫做教唆既遂的故意。所以基本上你要有要同时要具备有教唆行为故意的所谓的教唆既遂故意，你才可以说它符合教唆犯的主观不法要件，然后去成立教唆犯。对，缺一不可，缺一不可。那第一种教唆行为故意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它跟一般的故意没什么两样，就是说你要知道说你在做一个教唆行为，而且那个人呢即将因为你的教唆行为呢会形成反应，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可是第二个就比较抽象，什么叫做教唆人希望正犯去实现完全实现构成要件的故意？因为完全实现一个构成要件在刑法上面意思上面就是所谓的既遂啦，犯罪既遂，那犯罪未遂就是未完全实现构成要件。那想要让教唆人想要让正犯就是被教唆的那个人完全去实现构成要件，这个都可以理解，因为你教唆人家去杀人不，反正就是想要他那个人被教唆人听你的话，然后去把你想要杀的人给杀死，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在一般的通常情况底下都会有所谓的教唆既遂故意，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他有教唆故意，但是没有教唆既遂故意的情况，是在讲义上面这个第四个，就是所谓的第四页上面的例题，就是所谓的陷害教唆。那陷害教唆这个名词，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在哪里熟悉？在刑事诉讼法里面。对，不过现在两个都混在一起考了，所以不晓得，不知道会不会考这种题目，我也不知道。对。所谓的陷害，刑事诉讼法里面指的陷害教唆，意思是说什么？通常是在通常是描述一种侦查手段，描述一种不合法的侦查手段。那原本呢，因为现在网络犯罪太多嘛，对不对？所以你总或是毒品犯罪也很猖獗啊，所以警察要办案，他不可以再使用一般非常乖乖牌小孩的一种侦查手段，那就必须要使用一些比较隐秘的、试探性的，或是容易伪装的一种侦查手段，你才有办法去得到那些犯罪的线索是什么啊。那陷害教唆跟钓鱼办案这种东西，刚好就是为了要去办毒品犯罪所常常使用的手段，是不是常使用的手段？那什么叫陷害教唆？陷害教唆是意思说，警察呢会在网透过各种方式，他可以去利用说培养线民啊，或者是说在网上面去搜寻啊，不管聊天室里面去跟人见面啊，不管怎么样，然后他就会去佯装说，他想举毒品犯罪好了，他想要购买毒品。 然后呢就跑到网上跟人家说，哎，因为他知道他这样透过他有线报，然后人家跟他说那个人好像以前在卖毒品，以前那现在好像金盆洗手了，对，可是他最近想警察想说，我最近业绩很差，我一定要赶快抓到一些人来办案来冲我的业绩才可以年关将近这样子。然后他就听这个县民的讲了之后呢，他就跑到网络上面去，或是透过其他管道，不管怎么样，去跟那个人联络。那个以前在贩卖毒品那个人跟他说，我已经金盆洗手了，我不想再帮你，不想再提供你毒品这样子。那警察就百般哀求，对他说，哎呀，那我付你市价1000倍的奖金好了，你觉得怎么样呢？哇，你大家知道说那毒品，你知道一公克就多少钱啊？尤其是一级毒品啊，1000倍奖金是多少钱啊？对啊。然后那个人听了就非常心动，他觉得哇，这一笔是来大的这样子，然后就说好好好，那我们约在哪个地方交货？等到交货那一天呢，那个嫌犯呢就出现在公寓里面，可是没想到来的是警察，对，然后警察跟他说，我就是你的交易的对象这样子，然后就把他抓起来。在这个案子里面，原本已经金盆洗手的要贩卖毒品的那个人，其实他本来不想贩卖毒品的，完全都是他是说想要再新生再燃起贩卖毒品的故意，完全都是因为警察的挑唆行为，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陷害教唆。如果依照最高法院的判决，他们认定陷害教唆跟所谓钓鱼办案的区分，陷害教唆是不合法的，钓鱼是可以的。那陷害教唆为什么不合法？因为他人本来不想犯罪，然后你竟然身为国家机关，你原本是想要去侦查犯罪，结果竟然自己变成犯罪的挑唆人，这样是不被允许的。所以陷害教唆的情况下，他人本来不想犯罪，完全都是因为你的这个侦查机关的挑唆行为所导致他心情犯意，那这样的陷害教唆不被允许，这是刑诉上面的东西啦。不过在刑法上面，这个警员挑唆他人犯罪的警员有没有所谓的教唆行为的故意？他知不知道他自己在教唆他人犯罪？他当然知道。可是他会想到那个毒贩真的顺利成交吗？当然没有啊，他的目的是干嘛？为了想要抓他，然后冲自己业绩，所以他在这部分是欠缺所谓教唆既遂故意，所以警员不会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教唆犯，他不会成立在贩卖毒品罪的教唆犯，因为就教唆既遂故意的部分，他其实没有成立的。对，那钓鱼呢？钓鱼是他人本来就已经想犯罪，你只是提供他一些犯罪机会或是管道，让他现身出来，对，然后就抓起来这样子。那既然他人本来就已经心生犯意了，所以你再把他提供机会管道的话，其实不会成立所谓的教唆犯，不会成立所谓的教唆犯。那你说会不会成立所谓的心理帮助犯？这是有可能的啦。对，不过心理帮助犯你也有想要帮助人家他人犯罪之意思啊。不过警察可能会看病人说，我没有想要帮他犯罪，帮助既遂的意思啊，我还是只是想要冲我的业绩而已。所以这个部分在等一下我们讲的帮助犯里面也一样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他其实钓鱼办案的情况也没有所谓的帮助既遂故意，他也不会成立犯罪。对，那至于国家机关可会使用那种陷害教唆或是钓鱼的方法，或者是说，是不是像最高法院所说的，一旦被归类为陷害教唆，那就是一定是非法的；一旦被归类为所谓的钓鱼，就一定是合法的。这个林玉泉老师有批评过，这你们念刑诉的时候应该非常清楚。对，你还是要去考虑到所谓的诱发的强度啊，然后他所提供的方式啊，他的前科啊，什么综合判断这样子。对，那个是刑诉上面的问题。就刑法上面的问题来看，就是在问说，那这个钓鱼或是陷害教唆办案的这个警员，他会不会成立相关犯罪的教唆或帮助犯？那其实在这个部分主观上面，他都是欠缺教唆既遂故意，所以不会成立犯罪。对，好，那这个是所谓的教唆双重故意的部分。对，那客观跟主观要件我们就讲完了。那违法性跟罪责的部分呢，跟一般的正犯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就不用特别再去提它。下一个问题反而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大家要打心心，就是所谓的教唆未遂跟未遂教唆的区分，尤其是所谓的未遂教唆这个地方。那在概念上面，其实从字面上面看起来就不一样了。所谓的教唆未遂跟未遂教唆字面上不一样，那表示说还有不同代表的意思。那什么是教唆未遂呢？所谓的教唆未遂，意思是说，这个行为人甲呢叫做乙去犯罪，那这个乙呢也非常的乖，他也听话了，然后就是真的想要去犯罪，而且他也着手去犯罪，被教唆人乙也着手去犯罪，但是后来这个被教唆人乙就是这个正犯乙啊，他其实没有实现构成要件，他已经着手了，但是因为某种原因，虽然没有实现构成要件，例如说着手之后被警察抓走了，或者说呢开枪想要杀人，但是子弹没有击中目标，像这种情况， 当被教唆人因为教唆人教唆行为已经着手犯罪，但是却没有实现构成要件，也就是说没有既遂的时候，这一种状态我们把它叫做所谓的教唆未遂。这种状态我们把它叫做教唆未遂。假想叫乙去杀人，那乙也真的着手去杀人，但是呢，目标那个想要被杀那个丙没有死掉，没有死掉。那这个部分正犯甲，那成立杀人未遂，正犯乙成立杀人未遂，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教唆犯甲要成立什么？当然就是因为教唆犯是依照正犯的刑度上，你跟他罪跟刑一样去处罚，所以教唆犯甲要成立所谓的杀，也成立所谓的杀人未遂罪的教唆犯，杀人未遂罪的教唆犯，在考试的时候就是要引所谓的271条第二项，以及29条第一项，以及29条第一项。那这是教唆未遂，非常好理解，就是指被教唆人虽然已经着手实施构成要件，但是呢未既遂的情况，未既遂的情况。那另外一个概念呢，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概念，也就是说他所指示的对象，在学说上面每个老师对他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我现在用林三田老师的定义，还有比较多数的德国老师的定义去做他的定义，那陈子平老师的定义不一样，这个我们就不理他。不是不理他啦，就是他定义跟比较不一样。可是重要的是说，你要知道说这个概念指涉的是哪一种情况。那至于他叫什么名字，那就不重要。对，至少你要知道他所指涉的是什么情况。所谓的未遂教唆，指的是说呢，要注意了，教唆人他已经实行了教唆行为，他已经做完他的教唆行为，但是被教唆人根本就不鸟他。对，所谓的被教唆人根本不鸟他，意思就是说，被教唆人并没有因为教唆人的教唆行为，所以心生反应。他觉得说不好吧，这样去犯罪不太好，哎，对啊，我不想去，对，然后就走了这样子。像这种情况，就是说教唆人虽然已经完成了他教唆行为，但是被教唆人并没有因此而心生反应，这是第一种的未遂教唆的类型，第一种未遂教唆的类型。那第二种未遂教唆类型指的是什么呢？第二种未遂教唆的类型指的是说，教唆人完成的教唆行为没有错，都是完成教唆行为，但是被教唆人他听了这样的教唆的建议之后呢，有心生犯意，他有心生犯意，有心生想要犯罪的决意，但是呢还没有到达着手的阶段，还没有到达着手的阶段。这个包括什么？他仅止于所谓的阴谋啊、预备阶段就被人家抓到了，就被人家抓到了。总而言之，他还没有进入到着手阶段，被教唆人也就是那个正犯还没有进入到着手阶段。还没有进入到着手阶段，指的是这一种。第二种类型指的是这种情况。那所以归纳一下，未遂教唆有两种，它指的是两种情形。总而言之，就是被你教唆的人还没有进入到着手阶段，这个包括被教唆的人根本就不理你的情况，没有心生犯意，以及被教唆的人虽然有心生犯意，但是还没有进入到着手，仅止于所谓的预备阶段而已。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未遂教唆的概念呢？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人呢，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就举那个第五页上面那个教唆预备犯好了。农民甲呢跟农民乙呢，他因为农地的纠纷呢，所以感情非常不好。对，那农民甲呢，趁农民乙全家出游的时候呢，就教唆丙，还是教唆丙去放火烧了农民乙的家的房舍。对，应该把它改成苏家轩的房舍，比较有趣。对啊，但是呢。就那个房舍到现在怎么样啦、啊？我也没去追踪他，我觉得好无聊、哦。对啊，就选个局，然后把人家害成这个样子。但是丙呢，提汽油前往乙家的途中呢，就因为行迹可疑被警察逮捕。OK， 提汽油到人家家里面放火罪什么时候着手啊？然后你就开始想，放火罪你要放火嘛，对不对？那一定会经过几个时间点啊，你要放火，你会用什么方式放火？点燃另外一个人，然后把他当作肉球吧，丢到火坑里面去把他烧起来，哦，太残忍了！同时会构成杀人既遂罪这样子。对，通常啊会泼汽油啦，对啊，会泼汽油嘛，对不对？然后泼汽油，撒，之后或是一些易燃物品，然后就开始怎么样？点燃打火机嘛，对不对？然后就开始点火，然后就烧起来了嘛，对不对？烧起来就等他自己慢慢烧，慢慢烧，慢慢看会烧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子。目前的实务见解，针对放火罪这个实务见解是采取是哪一个时间点？你知道吗？不知道。刚才有几个时间点可以给你们选：泼汽油，你们觉得怎么样？泼汽油就算着手，还是要点火，还是要独立燃烧？ 通常会有实务上以前法务部跟法院有不一样的见解，但是目前比较多见的应该是所谓独立的，应该好像这边好像很有争议，对，我记得有好几说这样子。好，不过不管你在哪一说啦，因为这边有争议就不管它。总而言之，你提汽油到他家的途中绝对不会被认为是着手，你至少有个撒个汽油嘛，对不对？你都还在他家半路的途中，如果他家住台北，然后你提汽油可能还是在台中而已，对，这样提汽油要上北上坐高铁过去这样子还来不及，但是那个离发际线还过于遥远，所以就算是不管是依照哪一说的着手，你再怎么样往前提前，顶多提前到泼洒汽油这个情况，那他只是提汽油到他人家的途中，还没有对发际造成密集的危险，所以还没有着手。OK， 那丙因为放火罪，如果他是烧毁现公人使用之住宅，他是属于173条的预备犯，这是没有问题的预备犯。那教唆他的那个甲，教唆他的那个甲要论什么，就会产生问题啊？为什么？我们说所谓的共犯从属性，共犯从属性，共犯没有自己的不法内涵，他要从属于正犯的不法内涵，对不对？那在这个案子里面，正犯的不法内涵是什么？173的放火烧毁现公人使用之住宅的预备犯，对不对？那如果贯彻共犯从属性的话，是不是表示说，那教唆犯他的不法是跟正犯一样的，是吸收他的不法，所以呢，教唆犯也应该要成立所谓的173的放火烧毁现公人使用他的住宅的预备犯的教唆犯，好像应该是这样子处理，对不对？可是这个问题真的是这样处理吗？涉及到说所谓的未遂教唆的概念，因为这很明显是属于未遂教唆的一种类型嘛。你这个被教唆的这个乙呢，他其实被教唆的这个丙，他其实还没有到达着手放火的程度，他顶多是预备犯的程度，所以显然是未遂教唆的情况，不是教唆未遂，是未遂教唆。那未遂教唆要怎么处理呢？未遂教唆的处理方式，在旧法的时候有所谓29条的第三项。大家手边有29条第三项条文吗？还是你们都是新的条文？如果有条文的话，可以翻一下。旧法的29条的，忽然发现我自己好像，我自己好像也没有。不过我记得印象解没错的话，应该是被教唆人未致犯罪，人与教唆未遂犯，人与未遂犯论，对，应该是这样子，对。所以那个以前那个旧法的29条第三项意思是什么呢？他所谓的被教唆人虽然未致犯罪，人以教唆的人以未遂犯论的意思，就是说被教唆人所谓的未致犯罪，那未致犯罪意思就是我们刚才学说上面指涉的那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虽然实施了教唆行为，完成了教唆行为，但是被教唆人根本就完全都不理你的那种情况，这也是所谓的未致犯罪。第二种情况，被教唆人呢还没有到达着手阶段，他有心生犯意，但是仅止于所谓的预备阶段。所以旧法的29条第三项其实包括了所谓的未心生犯意，被教唆人未心生犯意，以及被教唆人还没有到达着手阶段，还在停留在预备阶段的情况，这两种情况都是旧法29条第三项所说的被教唆人未致犯罪。那依照旧法，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呢？人以未遂犯论，也就是说教唆人家的那个人，虽然正犯呢只有到达预备阶段，甚至根本就没有形成犯罪决议，但是你这个教唆犯竟然去教唆人家去犯罪，你还是要论以未遂犯。所以如果说那个正犯你叫他去做的是这里所说的放火烧毁现公人使用之住宅，那正犯是所谓的预备犯，是173的预备犯，但是你这个教唆犯依照旧法29条第三项，你还是要论以放火烧毁现公人使用之住宅的未遂的教唆犯，对，那教唆犯的刑度跟正犯刑度是一样处罚的，所以就导致一种结果，就变成什么？正犯竟然只是173的173的预备犯，对，那教唆犯是什么？173的未遂犯的教唆犯，等于是刑度上面来讲，等于是173的未遂犯，结果教唆犯的刑度还比正犯的刑度来得重，所以就产生一种很奇怪的不合理的现象，而且。如果我们刚才贯彻所谓的共犯从属性的话，那教唆犯的不法应该是要从属于正犯。那正犯如果只是预备犯的放火烧毁预备犯的不法的话，那教唆犯应该也是放火烧毁预备犯的不法而已啊，怎么会论以放火烧毁的未遂犯的不法呢？显然是没有贯彻从属性的要求。那就要看你认为旧法的29条第三项为什么把教唆未遂教唆的这种情况也要论以未遂犯。 目前以前批评这条法律的人，然后去修正这条法律的学者都说，那是因为29条第三项是所采取所看起来是采取所谓的共犯独立处罚说，在共犯独立处罚说，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贯彻从属原则的话，从属限制从属性的话，原本这个教唆被教唆人未知犯罪的情况根本就没有着手啊，那你这个教唆人应该只也成立跟正犯一样，也只成立预备犯，不会成立未遂犯。那为什么你会成立未遂犯啊？就让人家觉得很奇怪，他不符合从属性原则，所以刑法就把他给删除，刑法就把他给删除，因为他觉得说这看起来是在处罚共犯的教唆行为本身。还记得叫共犯独立性吧？共犯独立性的主张是什么？之所以要处罚教唆犯，不是因为他造成法律侵害，而是你去教唆人家犯罪就应该要处罚，对，跟你的正犯行为完全没有关系，对。所以看起来旧法29条第三项看起来比较像是什么？你教唆人家犯罪，但是那个人虽然没有听你的，但是你既然教唆人家犯罪了，你还是要处罚，所以看起来像是共犯独立性的这样的规定。那立法者觉得说，我是采取所谓的共犯的限制从属性，旧法29条第三项把这一种未遂教唆的情况，把论以教唆犯的教唆的未遂犯，这样是违反从属原则的，所以把它给删除。对，的确没有错啦，看起来是不符合从属性的要求啦。不过以前为什么会这个规定？你们觉得？那是因为立法者很怕一种人，就是去教唆别人犯罪的人。表现在哪两个面向上面？第一个，教唆犯的处罚的刑度跟正犯是一模一样的，你没有发现？如果你贯彻的他是一种共犯的话，那奇怪了，共犯不就是犯罪事件当中的边缘人物吗？对不对？那照理说他的刑度应该是要比正犯来的轻啊，那为什么教唆犯的刑度跟正犯是长得一模一样？他不是共犯吗？那就显示出立法者觉得教唆犯的主观上面的恶行，所谓主观上面的不法程度，其实跟正犯相去不远的。他虽然在客观上面，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他的支配力没有到达正犯的程度，但是他这个支配力欠缺的比较衰弱的这个部分，可以透过主观上面比较严重的恶行去弥补他。对，所以可以把他那个原本应该要减轻处罚的共犯的部分，把他给变得跟正犯一样的处罚。这个是第一点，你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立法者其实很怕教唆犯这种人。第二个，如果一个人要去教唆别人犯罪的话，那他人就会 有可能就会因此而心生犯意，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那我立法者为了禁绝这种危险状态，我就是当有人只要有人教唆别人去犯罪，我就处罚你。他是为了避免所谓的处罚漏洞，所以才会有旧法29条第三项这个东西跑出来。对，虽然他人没有因此而心生犯，被教唆的人没有因此而心生犯意，但是呢，教唆的人还是论以未遂犯。才不，如果你说教唆的人就不处罚的话，立法者觉得说这边其他人可能会有样学样，然后就去模仿他，就都去教唆别人，这样有可能就会造成法律侵害的几率被提高。对，这样子不被允许的。这个是有两个观点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的教唆犯他的跟其他的共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那我刚才也讲过了，新法之所以把旧法的那个未遂教唆删掉的原因，是因为新法所持的理由是不符合所谓的限制从属性原则，可是林三天老师就曾经批评说，其实限制从属原则有时候也会造成处罚上面的漏洞。那有旧法的29条第三项刚好可以弥补这个漏洞，你把这个东西给删掉了，那以后这种人就是教唆他人犯罪，但是他人根本就不理你的这种人，就不能够用刑法来处罚他，这样会产生处罚漏洞。所以这个修正呢是一个不正确的修正。这林三天老师他本身也是采取所谓的从属性，但是呢，没有人说采取所谓的共犯从属性就不可以有例外，那旧法29条第三项，如果你承认那个是一个从属性的例外，而且它有弥补处罚漏洞的功能的话，那其实不应该把它删除。对，那现在删掉啦，那删掉之后，那删掉之后反而制造一个问题出来，那删掉之后，那种未遂教唆的人要怎么处理啊？以前很简单嘛，因为法条就已经定死啊，就是说论以教唆未遂犯所教唆之罪的未遂犯，所以即便他人没有心生犯意，正犯没有心生犯意，或者是正犯根本就没有到达着手阶段，你这个教唆的人还是论以被教唆的犯罪的未遂犯，这是以前已经法律效果已经定清楚了。那现在把它删除了怎么办？删除了之后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 要回归从属原则吗？要回归限制从属性的原则吗？如果回归限制从属性的话，理论一贯的推论下来，应该是要成立什么？假设说是以那个展映上面这个放火的这个案子为例好了，丙我们刚才检验过了，它是成立所谓的一七三的预备犯嘛，对不对？丙成立一七三的预备犯，那在旧法底下，我们说教唆人家要成立什么一七三的未遂犯嘛，这是刚才讲过了。即便他未教被教唆未知犯罪，但教唆人还是成立未遂犯。对，可是现在没有二十九条第三项啊，然后也被删除啦、啊。那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种看法认为说呢，就回归从属性原则吧。那所谓的从属性，就是说教唆犯的不法内涵是依附在正犯的不法内涵上面。那在这个案子里面，正犯是丙，那他丙所做的不法内涵是放火烧毁性功能使用之住宅的预备犯。那教唆犯的不法内涵当然要依附在上面，所以教唆犯应该也是要成立放火烧毁性功能使用之住宅一七三的预备犯的教唆犯才对，的教唆犯才对，这是第一种看法，就是贯彻从属性原则。可是第二种看法认为说呢，这个教唆人甲呢，应该是不处罚的，应该是不处罚的啊。你说啊，删除之后就不处罚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二十九号第一项的字义，表面上的字义已经有所改变。大家翻到二十九号第一项，第一项说什么呢？什么叫做教唆犯？他说呢，刑法上面教唆犯就是教唆他人使之实行犯罪行为者，那个实行把它圈起来，对，实行犯罪。教唆他人使之实行犯罪，那个叫做教唆犯，这是刑法上面对于教唆犯的定义。也就是说，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被教唆的人一定要有实行犯罪，你才会是刑法上面的教唆犯。所谓的实行犯罪，跟二十八条里面的实行是一样的意思，指的是着手实行。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请问各位，在未遂教唆的情况底下，被教唆人有着手实行犯罪吗？没有，他就不符合二十九条第一项那个实行犯罪的被教唆人实行犯罪的要求，所以他就不会成立教唆犯，他就不会成立教唆犯，所以就不处罚，结论上就不处罚，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不符合二十九条第一项教唆犯的定义，他不符合二十九条第一项教唆犯的定义。可是这样不处罚，就会产生什么处罚的漏洞？对，这种他这种人，既然已经他已经去完成他教唆行为了，那剩下的。会不会发生法律侵害？结果就只取决于什么？就只取决于说那个被你教唆的人要不要形成犯意去犯罪，或者那个被教唆的人到底是着手了没？可是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很难讲的啊。他有时候是一种很偶然的现象，他会不会形成犯意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去着手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成功既遂你也不知道。可是你就是教唆人家去犯罪，对。所以为了要弥补这种处罚上面的漏洞，现在的比较多的老师都认为说那没有救啦，对啊。如果你要贯彻第一项的那个字义的话，认为说这种情况在现行法是不处罚的，那就只能够将来透过修法再把它修回来。那既然那么麻烦，当初干嘛把它删掉呢？对啊，你可以说不要论未遂犯嘛，你可以说论预备犯啊，这样也可以啊。对啊，你不需要整个都把它删掉，整个把它删掉之后就制造出这个问题跑出来。对，那林玉雄老师呢是采取所谓的。肯定说了，他觉得说这个例子里面不是不处罚，而是还是成立所谓的所教唆之罪的预备犯。那第一个理由就是所谓的限制从属性，这我刚才讲过了。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二个理由是说，教唆既遂的故意，当然也包括想要教唆人家去犯预备犯的故意在里面啊，对啊，因为刚才的另外一个否定成立教唆的预备犯的那一说，就是字面解释那一说啦，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大家补充上去，另外一个理由肯否定说，另外一个理由是说，为什么他不能够成立所教唆之罪的预备犯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二十九条第一项的文字是那个使之实行，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其实是说。教唆犯要有教唆既遂的故意，所以你很难想象有什么叫做教唆预备的故意在这种情况会出现。对，所以他不会，因为教唆你让他成立所教唆之罪的预备犯嘛，那所教唆之罪的预备犯，那他主观是不是就叫做教唆预备的故意啊？对啊，可是教唆犯一定都是教唆既遂的故意，不会有教唆预备的故意这种情况出现啊。对啊，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没有办法成立教唆犯。那肯定说，就是林玉雄老师他的理由是认为说， 谁说教唆预备故意不可能出现？你都已经想要教唆人家去犯罪，而且非常想要那个被你教唆的人完全实现构成要件的，对不对？那当然，他如果只有到达预备程度就被抓起来，是不是也是你想要的？是啊，只是运气比较碎，没有实现构成要件而已啊。所以他认为所谓的教唆既遂故意，当然也包括所谓的教唆预备跟教唆着手，甚至教唆既遂故意也都包括进来了，所以那个不是理由，那个不是否定成立预备犯的理由。对，所以目前有这两说，一个是否定说，就是否定说呢，叫未遂教唆的人可以成立被教唆之罪的预备犯，这是第一说，预备犯的教唆犯。那第二说呢，是认为说呢，依照共犯的从属性，还是要让他成立所被教唆之罪的教唆犯才对。OK， 目前有这两种说法。那这个东西呢，在刚修法之后马上就考出来了，马上就考出来了，就是在第六页呢，讲的第六页的这个例题，大家稍微看一下。甲呢跟 A 呢因为世结仇啦，然后就买通黑道分子，就把 A 杀害，对，想让把买通黑道分子将 A 杀害。结果某日呢，甲持款前往 B 宅去洽谈杀 A 的事情，对，杀 A 的事情。那 B 呢，刚被管训完毕啦，所以不想再惹事。知道管训是什么意思吧？管训是什么东西？又才会被管训啊？哪一种人会被管训？不是管收啊，管收是什么？行政法上面的强制执行不履行那个管收。管训的意思是说，像以前有人说的减速流氓条例，有没有？被认为是一个流氓，就被管训。对，不过减速流氓条例大概快要崩溃了。对，大法官636说那个是违宪的。对，所以以后可能就不见了这样子。被管训完毕，他就不想再惹事，然后当场就拒绝。OK， 到这边为止是一个段落。到这边为止是一个段落，为什么？因为这是针对什么 B 的部分 ，A 教唆 B 去杀的人的部分。所以到这边为止，你要切哦。之上礼拜不是跟你们讲过吗？写这份公办题目，如果题目太长的话，你要在适当的段落要去做切割处理，对。所以到这边为止是第一个段落，因为它只涉及到 B 的这个部分就结束了 ，B 就只有这样子就没了。所以这个部分是甲前往 B 宅去洽谈杀 A 不成，这个部分要怎么处理？对，所以是下面那个解答的括号一，下面那个解答括号一。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部分呢，他因为失败没有成功嘛，没有教唆成功，他就说再前往 C 宅去请托，那获得 C 首肯，所以这一个跟 C 跟 B 的差别在哪里 ？B 是根本就不想再惹事，所以他没有形成犯意，这点是你要先确定下来的。那 C 是什么 ？C 因为甲的请托，所以他怎么样形成犯意要去杀 A， 他已经形成犯意，他首肯了，就意思就是首肯，意思就是在刑法上就是形成犯意了。而且甲除了教唆他去犯罪之外，还做了什么事情？他提供他手枪一把，所以这个部分你要小心。前面请托的部分，请托，就是所谓的教唆。对，在刑法上面，教唆行为是没有限定方式的，你要用什么方法让人形成犯意都可以。比如说，男朋友跟女朋友说：“你去帮我杀人吧，不然我就不爱你了，不嫁给你。”这样子，这也可以是一种教唆的手段。对，所以教唆手段其实没有行为上面方式的限制的，只要是可以促使他人形成犯意都是可以的。那前面的请托是一种教唆行为，后面的交付手枪一把，既然是有一个物理上面的行为出现，他不是用嘴巴讲，而是有物理上面的举动出现，那你就要注意到这个部分有物理行为出来，可见是什么？他有可能这把手枪在之后会有所谓的犯罪贡献的问题，那你就要去区分，交给他手枪一把到底是共同正犯还是所谓的帮助犯，在这个部分你要去做正犯跟共犯的区分上面的认定，对，因为有个物理上面的贡献跑出来了。如果只是嘴巴上面讲的请托的部分，你要去看说那会不会符合教唆犯的问题。那如果是交付一个，或是做出一个物理上面的贡献，那你要去看出这个贡献是不是具备有所谓的犯罪支配，然后可以成立正犯，还是只是单纯的帮助犯？对，在这个部分在审题的时候就要意识到，虽然你没有看到后面题目会长什么样子，但是你要心里有个底。他做的 C 的这个部分，他是有两个行为不要漏掉，第一个是请托，第一个是交付手枪，你要分别去论处，分别去论处。好，继续往下看，到这边为止都还是 C 的范围哦。某夜呢 ，C 呢就持枪呢跑到 A 宅，持枪报警，正想要翻墙入内， 所以以前是夜间侵入住宅街道是家中处罚嘛，对不对？所以以前那个夜间啊，还是翻墙入宅啊，这种东西呢，都是你要反应过来，就是 有所谓的家中窃盗的问题。可是他跟你说，他想要翻墙进去的时候，还没有翻进去，是正你翻墙入内，显见他没有翻进去嘛，刚好就有巡逻车过来了，然后就匆忙逃逸。所以正你翻墙入内，告诉你要审查什么？左手墙加重墙切到了没？他左手加重切到了没？是不是够打到加重切到罪的左手啊？这个你要先审查，你要先审查。下一个问题是说呢，哦，那如果他已经是加重切到罪的左手的话，那他听到警车过来就逃走了，就逃，所以逃意思就是说放去继续为后续的犯罪行为嘛，对不对？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终止犯的问题啊？你要去想一想，脑中就会冒出好多好多问号这样子。所以第一个针对这个部分，你要先审查说翻墙入内到底算不算是左手墙，左手于家中窃盗罪，这一点要先确认下来。如果是的话，才后面的仓皇逃逸才会有审查终止犯的可能性。如果前面的翻墙入内根本就没有到左手的程度，那因为终止犯是未遂犯的一种类型，它是要以行为人左手为必要，对，所以后面的仓皇逃逸就没有终止犯的问题，那可能是别的问题。可能是预备终止的问题啊，对不对？有可能是预备终止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你要跑出很多问题一直出来，就跑出来了。好，那到这边是一个句点，那我们先处理到这里好了，我们先处理到这里好了。我们现在就第一个部分，就是解答犯人括号一的部分。假呢，我在这边再提醒一下，你那个行为啊，一定要特定出来啊！考试的时候行为要特定出来，因为甲其实做了好多好多行为，所以你如果写甲的行为，我不知道你在指的是哪一个行为啊，老师也不知道你在指的是哪一个行为，对老师好一点，让他一看到你的标题就知道说你在审查哪一个部分，这样他改考就会比较快，他心情会比较好。因为我就曾经看过说有两个有同一个老师改题目，老师那两个人有两个学生写答案就差不多，但是。两个分数差十几分，对，但写的答案差不多，但是差很多分。我就看到哦，另外学生就乱七八糟这样，虽然他都有点到，但是显然老师没有那个时间，就美国时间在那边帮你看，说，哎呀，你有没有写到我这个点在哪里啊？这样子不可能期待老师在考一考卷，老师去帮你看，所以你一定是写的非常清楚，对，告诉他说你这个部分是在写什么，是在审查哪一部分，都写清楚之后。老师才可以很快的看到你说他想要看的东西。那、啊、如果他看不到想要看的东西，就以为说你没写，那实际上你就是有写，可是他就以为你没写啊，那也没有办法，那也没救啦。那分数打出去，复查他只是把你加总而已，看有没有加错，他不会再重申审阅一次。对，所以你的标题段落一定要分得很清楚，至少让老师看起来舒服一点，不然他一天看这么多的考卷，他眼睛都快瞎了，你还给他割成一团这样子，他心情一定是非常不好。对，好，第一个，甲是前往 B 宅去洽谈杀 A 这个部分，你要写的是 B 宅啊，因为 B 宅只有做一个行为，所以你光是这样写就已经特定了犯罪事实了。对，这个部分会不会成立啊？我在这边写的是直接就写不成立，原因是因为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那、啊、如果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话，就直接写不成立。对，当有争议的，有正反两说，会产生不同的结论的时候，你才写可能不成立什么什么什么罪。对，那、啊、如果是没有争议的，就直接写会成立或者不会成立。对，那为什么不成立呢？原因是在于说这个部分 ，A 虽然是想要去洽谈说杀那个杀谁啊？甲算是洽谈杀 A 的部分，但是 B 呢，并没有因为他的请假的请托。然后就怎么样形成犯意？那这个部分呢，依照现行法是非常清楚的，依照现行法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既然没有形成犯意的话，所以依照共犯从属性来看，没有形成犯意，有正犯不法行为存在吗？完全没有啊，他连预备阶段都没有到达，所以也不会有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可不可以成立预备犯的教唆犯的问题，也不会有那个争议。对，所以完全都没有形成犯意的情况，不管是依照共犯从属性也好，因为欠缺一个正犯的不法行为存在，或者是依照现行法不处罚未遂教唆的立场也好，总而言之都是不处罚，总而言之就是不处罚。所以你光是有教唆的行为，但是他人未形成犯意的情况，依照现行法跟共犯从属性都是不处罚的，所以很清楚的可以确定说他是所谓的不成立271条第二项的杀人未遂罪的教唆犯，它是很明显的。可是不是这样写就好啦、啊？你还是要让老师知道说，哦，那以前的旧法的时候呢，有处对于这种行为是要处罚的， 为什么？因为旧法说被教唆人虽然未知犯罪人以什么未遂犯论啊，所谓的人以未遂犯论，意思是说那教唆人还是要论以什么被教唆罪的未遂犯，被教唆罪的未遂犯。所以这一种教唆行为在旧法底下，假去叫做逼杀人行为，在旧法底下还是要论以杀人未遂罪的教唆犯，只是语气转折，只是说呢啊，那现在的法第三项已经删除了，因为违反什么？独立，因为违反所谓的限制从属性原则，所以删除了。对，那删除的理由是这违反限制从属性，公办的限制从属性。那删除之后呢，就不处罚啦。而且依照公办从属性原则，欠缺一个正犯的不法行为存在，所以这个部分是无罪，这个部分是无罪的。OK，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旧法的，因为这旧法是有处罚的，那刑法不处罚显然是有争议嘛，那就要点到两个都要写，不可以只写现行法。对，所以两个都要写，先写旧法，再写新法。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第二个部分是说，甲请托 C 去杀 A 的这个部分。甲请托 C 去杀 A， 我们先讲请托的部分就好。甲请托 C 去杀 A 的部分会不会成立杀人未遂罪的教唆犯？会不会成立杀人未遂罪的教唆犯？那你看嘛，第一个，我说过要先写正犯，对不对？所以你在写里面要先有个谱。那正犯 C 到这个部分是论什么？正犯 C 这个部分是论什么？C 你要先审查审期，所以你的标题虽然是会不会甲会不会成立教唆杀人的未遂，可是你的标题下面的第一个你要先审查的是哦，那这个正犯 C 到底成立什么？你要先写，你要先写。虽然你的标题是在讲教唆犯没有错，但是你的标题因为教唆犯是要以正犯的不法行为存在为前提嘛，所以你的标题下面紧接着你要先写的是正犯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你前面没有写的话，这个题目如果说他问你说 C 的行责是什么的话，那有可能你前面就已经把 C 写完了。可是这个题目刚好就是没有问你 C， 他只有问你甲，所以你只好在那个甲的那个教唆行为的下面的标题一开始先去审查说那 C 的这个部分成立什么东西。那 C 的部分我刚才讲过啦，想要翻墙入内但就被抓到了，显然还没有到达着手的程度，尤其是依照现在的实务见解。加重强盗罪着手是以什么基本的窃盗行为的着手为判断，那翻墙入内还没有到达搜寻草色财物的程度，所以他不会是着手，不会是着手。那不会是着手的话，显然就是什么被教唆的 C 未知犯罪，但是跟前面的 B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有到达预备的程度，可是他有到达预备程度会怎么样？窃盗罪有处罚预备犯吗？窃盗罪有处罚预备犯吗？不是，他不是窃盗罪，他应该是杀人罪，讲错，杀人罪。那杀人罪的部分有处罚预备犯是没有错的，杀人罪是有处罚预备犯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你就要想到说，哦，那会不会，那正犯如果是成立所谓的预备杀人罪，因为翻墙入内刚刚进去就被抓到了。哎，我刚才那个要更正，我把这都是窃盗罪处罚，其实是杀人罪，对，我们的搞不清楚，对。所以如果是杀人罪的话，他还没有着手杀人行为，翻墙入内不是着手杀人行为，但是他是所谓的杀人的预备行为。那既然是杀人的预备行为的时候，那正犯是到达杀人，成立所谓的 C， 成立所谓的预备杀人罪没有错。那教唆犯可不可以成立预备杀人罪的教唆犯呢？也就是说，会不会有所谓的教唆预备犯这种东西？那你就要去想到说，哦，这个好像是有争议的。在刚才在修法里，修法过后残存了下来的争议。依照旧法的，你还是要先写旧法。依照旧法的二九条第三项，这一种被教唆人只有到达预备杀人的阶段的情况，他还是会成立什么杀人未遂罪的教唆犯，这是旧法说的。但现在已经删除啦、啊。那删除之后，可不可以论以杀人预备犯的教唆犯呢？然后就开始分两段去写。第一种看法认为说，不行。原因是因为说二十九条第一项说，教唆犯之成立是要以被教唆人着手实行为前提，是要以被教唆人着手实行为前提。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其实 C 呢，他虽然呢有去新生杀人犯意，但是他也准备要翻墙进去，也达到预备的阶段，但是毕竟还没有到达着手杀人的程度，所以呢没有办法依照二十九条第一项的文意，没有办法符合教唆犯的要求，所以他不会成立杀人预备罪的教唆犯，他不会成立杀人预备罪的教唆犯，这是第一种看法。那第二种看法就是贯彻公办从属性啊，就认为说呢，哦，依照公办从属限制从属性原则，那既然正犯成立所谓的杀人预备罪，那教唆犯也应该成立杀人预备罪的教唆犯才是比较合适的，才是比较合适的。那目前有这两种说法，那结论上面看你才难以说，看你才才难以说，两说都各有道理啊，两说各有道理。可是就法条的文义来讲， 法条的文言讲，他就是教唆他人实行犯罪，实质实行犯罪，所以看起来法条文义上面来讲是采取否定说是比较正确的，对，他是有法条上面的支持，对。那肯定说，当然他在学理上面可以得到支持，但是因为说我们的现在的法条把它改成实质实行犯罪，没有办法，对，所以可能只能透过修法来解决，对，所以这个是在讲这个争议问题，对。好，那这个是关于 C 的这个部分，关于 C 的这个部分。那后面的什么交付手枪啊，还有后面那个题目那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之后的有时间再看。好，那现在就是把它进入到所谓的第七页，第七页正在讲跟教授办的主观也有关系的，但是他在讲教授办的错误跟所谓的剩余责任啊。因为大家会发现说，只要讲共多数人犯罪，就会把以前学到的东西全部混合在一起。对，以前学到错误，那当然多数人犯罪也会有错误的问题。以前学到未遂，那多数人犯罪也会有未遂跟中止的问题，全部都会进来。对，那不管是哪一种，多数人犯罪都会有这个问题。那教唆犯的错误，教唆犯的错误，大家在学习上面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它很容易跟间接正犯的错误会隔在一起，会混淆。原因是因为说两个长得很像，间接正犯是利用他人犯罪，那教唆犯是教唆别人去犯罪，所以犯罪的人都不是教唆人或间接正犯本身，他的共同性就是长这个样子。教唆人跟间接正犯，他都没有亲自去实施构成要件，他都没有亲自去实施构成。那他们差别在哪里？差别只是在于犯罪支配力的强度上面差别而已。一个有犯罪支配，一个是没有犯罪支配，一个是没有犯罪支配的。所以他们在错误的处理上面呢，也会有点类似。先看讲义上面这个例题好了，这叫做裘冉克的雕，不对，啊对，裘冉克雕刻案，对，裘冉克大家应该都有学过吧？裘冉克长什么样子？长得跟钟馗很像，我心目中裘冉克长得跟钟馗很像，他就是一大堆胡子这样子，跟啊还有跟胡须章很像，胡须章的便当还蛮好吃的，你没有吃过吗？我在台，因为我不是台北人嘛，所以我来台北之后就看到，哦，到处都有胡须章这样子。台中是没有几间胡须章的。然后那个胡须章，我看到说，哦，好像很好吃的样子耶，卤肉饭，因为我爱吃卤肉饭。我想到说，以后我去德国就吃不到卤肉饭怎么办这样子？对，然后我想到，哦，胡须章卤肉饭看起来很好吃，我就进去吃。天哪，我看那价钱呵呵，那个便当啊，除非你叫我只吃卤肉饭，可是只吃卤肉饭我会觉得很虚。对，我还是想吃青菜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你要我点便当哦。85、95，我花100多了这样子，可是但你又很贵啊，又不划算，好吧，就勉为其难，就点个什么便当这样子，还蛮好吃的啦，说实在的，对，可是真的是太贵了，嗯，这种物价呢，在台中呢可以吃到超级好吃的便当这样子。好，回到题目来，假教唆乙呢，沙雕在河边钓鱼的大胡子钓客饼，对。假教唆乙去杀那个在河边哦，题目告诉你说你要杀的对象是那个在河边钓鱼的那个大胡子兵啊，就乙呢到河边呢把另外大胡子把他钉了，把他轰毙了这样子。就丙的刑事就乙的刑事责任来看，乙是正犯嘛，乙是正犯没有问题啊，乙要怎么处理啊？他是发生了什么等价的客体错误，对不对？被教唆的这个乙他正犯，乙他是发生等价客体错误，那不会影响到他的什么？杀人故意啊，所以他还是成立什么？这是不重要的动机之后，所以还是成立杀人既遂罪，因为他认识到他杀的是一个人，那他以为想要把这个人杀死，这样就杀人故意了。OK， 所以正犯被教唆人这个正犯乙，他是成立所谓的杀人既遂罪，没有问题的。那现在有问题来了，那你看这个被教唆的乙呢，发生了等价的客体错误，那个教唆犯怎么处理啊？教唆犯怎么处理呢？嗯，我刚才讲过啦，教唆犯跟间接正犯，他的现象上面都是利用他人犯罪，对，他自己没有去犯罪，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的错误的处理方式很像，很像。所以以前在间接正犯，如果说那个被利用人呢，他发生了等价客体错误的时候，还记得怎么处理吗？忘记了。被利用人如果发生等价客体错误，间接正犯的被利用人发生等价客体错误要怎么处理？那个间接正犯利用人要论什么？就好多说，对不对？有人说是认为什么被利用人呢，就是间接正犯的什么工具啊，对不对？啊，工具打错人了，就好像什么利用人自己的使用的工具手段发生什么错误偏离了嘛，对不对？行为方式发生错误，所以等同于什么利用人的打击错误去处理嘛，对不对？所以针对于那个目标客体要成立什么未遂，针对时还可以成立什么，看有没有预见可能性成立过失嘛，这是在间接正犯被利用人的。等价可以说是这样去，有一说是这样去处理的，比较多数说是这样去处理的。那如果说你认为 教唆犯也是利用他人去犯罪，只是他们有可能支配役，所以可以等同处理的话，就把他移植过来。所以呢，林三田老师说，被教唆人如果发生了等价的客体错误，那就好像是大级错误一样，就好像是大级错误，因为教唆人家去犯罪，你就是没有自己去犯罪，你是利用他人去实现犯罪，只是说你没有犯罪支配力，对，所以这个时候等同于大级错误去处理。那等同于大级错误去处理是什么意思啊？等同于大级错误去处理，这边要小心，这边要小心。等同于大级错误去处理，那你是针对目标客体。目标客体要成立什么啊？你教唆人教唆他人去杀别人，教唆被教唆人去杀人，对不对？可是被教唆人有着手去杀那个原本你想要杀的那个人吗？你去想一想，你比如说 看这个例子，甲教唆乙杀的那个丙，对不对？结果乙杀了谁？杀了丁。那被教唆人乙有没有着手去杀丙？客观上面来看，他有着手杀丙吗？有吗？没有啊，他着手杀谁啊？他着手杀的是丁，所以等于是什么？针对目标客体那个丙那个部分，被教唆人根本就没有着手，根本就没有着手。针对丙那个部分，因为他以为说那个丁是丙啊，所以他杀其实是着手杀的是丁，不是丙啊。所以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针对目标的客体的那个丙的那个部分，其实被教唆人根本就没有着手杀丙，他是着手杀丁，不是着手杀丙。所以没有被教唆人乙呢，没有着手去杀那个目标客体丙啊。那被教唆人已经完成教唆行为，但是被教唆人没有着手实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不是未遂教唆吗？对啊，就未遂教唆，对不对？所以视为打击错误处理跟间接正犯还是不一样处理，为什么？因为他针对目标客体根本就没有着手啊，所以他是所谓被教唆人未致犯罪，所以他是属于一种针对目标客体要成立未遂教唆。请问各位，未遂教唆如果针对目标客体成立未遂教唆，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处理啊？哦，那你就说啊，麻烦了，糟糕，为什么？因为他是杀人罪，有没有处罚预备犯？有。所以他已经前往去杀人了，就有预备行为，所以又会回到刚才那个争议，有没有？又会回到刚才那个到底未遂教唆，然后又有处罚预备犯的情况，能不能够成立所谓的预备犯的教唆犯呢？哇，那你就要又要两说，又要写出来了。针对目标客体这个部分，它是未遂教唆，不是教唆未遂哦。大家不要写考卷说啊，打击错误嘛，所以针对目标客体成立未遂，所以教唆人应该要成立所教唆之罪的未遂犯。这样就错了，对，你要小心，因为这里的特殊性是在于被教唆人针对目标客体根本就还没有着手，他着手的是那个实害客体，他不是着手于目标客体，对，所以针对目标客体，它其实是一种未遂教唆。那在有处罚预备犯的情况底下，你又要注意到哦，那刚才那个争议又出现，到底可不可以成立所教唆之罪的预备犯的教唆犯呢？对，就肯否两说，对，这边提醒各位，一定要在写考卷上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另外，针对实害客体的部分，要小心的地方是什么啊？实害客体嘛，那就看有没有过失啊，有没有预见可能性。没有错，结论上面是看有没有预见可能性成立过失，也就是说，甲能不能够预见到说那个被教唆人乙呢会杀错人，竟然原本叫他杀丙，就竟然杀死丁。所以针对实害客体那个丁的那个部分，就看甲本身对丁的死亡有没有预见可能性。有预见可能性的话，就成立过失；没有预见可能性，就不成立犯罪。但是大家不要会错意了。这边针对实害客体成立过失，不是因为从属性的关系，而是因为他本身的教唆行为就有可能导致这种杀错人，叫被教唆人去杀错人的结果。所以针对那个过失丁杀死丁的部分，是成立过失正犯，是正犯关，是正犯，跟从属性没有关系。对，好，那这个是打击错误说。如果你要采这一说的话，千万要记得刚才跟各位提醒的那个针对目标客体是未遂教唆的部分。对，好，那可是现在的通说跟实务见解，在教唆犯的被教唆人发生等价客体错误的时候，通说实务见解采取所谓的故意既遂犯的教唆犯，是成立被教唆的故意既遂罪的教唆犯，也就是说第一说啦，这一说。这是像李东茂老师的注释第四啊，李东茂老师跟最高法院这个判例，先来看判例好了，他说什么呢？有实务见解就要写出来。原判决呢认为说上诉人在县级啊，说在县级啊，县在哪里啊？看着就是大陆嘛。教唆押犯甲等呢，在出狱之后呢，将乙绑架杀害，以图报复。 那等到假出狱的时候呢，就揪匪呢持械闯入丙家，然后将丙轰击毙命。所以他原本想杀是谁啊？所以他说教唆与实施的行为显然不一致。他说如果甲呢实施的时候呢是误丙为乙，误丙为乙，他原本想杀的是乙，就把丙当作是乙，然后把丙给杀死了。这个叫做目的物的错误，就是客体错误了，是客体错误。那固然呢，于上诉人所犯的教唆杀人罪之成立不生影响。所以上诉人还是成立什么教唆杀人的既遂犯，他就成立教唆杀人既遂罪，既遂原本所教唆之罪的既遂罪的教唆犯，应该这么说。对，所以这个实务点也说呢，被教唆人杀错人了，对于教唆的人有差吗？没差，对，没差。那这个理由要从哪里得出来呢？这个理由就要看我们刚才在打击错误说，很显然的是把被害客体跟目标客体给怎么样具体化。把具体化认为说呢，目标可是丙啊，就是替人杀成丁啊，那这个在教唆犯对教唆犯而言，对教唆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到底目标跟你杀的是谁，对教唆人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这个实务见解，他就认为说，啊，一个人教唆他人去杀另外一个人，那另外当你教唆他人去杀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主观上面就只要有什么杀人教唆杀人的故意就好了。那真的也有人因为这样的教唆杀人故意所以被杀死了，这样就可以合治什么？教唆杀人既遂罪啊，对啊，所以他认为什么？那个到底是想要杀教唆杀人、教唆杀的那个被害客体到底是谁？其实不重要，其实不重要。只要想要教唆人家去杀人，那个被教唆人也真的杀了一个人，那个死亡的结果就可以归责在你这个教唆犯头上，所以他要成立教唆既遂罪的，杀人既遂罪的教唆犯。对，这个是他就认为说呢，那个到底杀错的是谁？那一种是丙还是丁？这个对教唆人员是不重要的，是不重要的。那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打击错误就认为说很重要啊，你这个被教唆人既然杀错人了，对我这个教唆人也是有很重大的影响的。所以杀错人的时候等同于打击错误去处理，也就是认为说这样一个因果历程上面的偏离，对教唆犯人也是因果历程的偏离嘛，对不对？被教唆人既然跟你想象的原本的那个实现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样的偏离是很重大的。对，所以针对目标客体成立未遂教唆，针对实害客体看有没有预见可能性成立所谓的过失犯，这是两说。那当然就有一说是所谓的折中说啦，对啊，所谓的区分说。但他认为说两说都太极端了，他认为两说太极端了，应该是要区分说哦，那个特定那个行为客体的任务是交给谁来一起处理？对，大家对这种影响吧？你在什么哪里有看过这一说？在间接正犯的被利用人的什么等价的客体说，不是也有这一说吗？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教唆犯的那一个错，被教唆人的发生的等价的客体错，跟间接正犯里面被利用人发生等价客体错的处理方式是很像的，是很像。只是说在教唆犯这里面还多了第一说，这个实务见解是认为说呢，那个教唆被教唆人发生等价客体错，对教唆人也是完全不重要的，因为你都已经想要教唆杀人了，也真的有人被教唆人也因为你的这样一个教唆行为，所以真的杀死一个人，这个被害死亡人，被害人死亡结果在过一次在你头上，你就成立教唆既遂罪，对。可是修正的就是第三说，就折中说认为什么呢？就跟今天正犯那边是一样的道理，你要去区分说哦，那我现在那个特定或是具体化被害的任务是交给谁？是交给谁？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裘冉克这个案子，他假教唆你去杀掉那个在河边钓鱼的那个大胡子兵啊，所以他有没有特定化被害的人的对象？被害人的身份他有没有假有没有特定化？教唆有没有特定化？是有的，是有的。所以他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在河边钓鱼的那个人啊，那个人就竟然把另外一个人杀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教唆人已经特定化被害的客体，那你还杀错？显然对教唆人也是怎么样，比较不可预期的吧，对不对？比较不可预期的，所以这时候视为打击错误去处理它，对，认为说这里的偏离重大。可是呢，如果说假如教唆你说，你去把丙给杀掉，他没有说丙是谁啊，是住在哪里，什么路什么台，什么市什么路什么哪里的住在哪里，丙他都没有说，就只有叫一个丙，就是说你的要杀就是丙，把他给杀掉。结果被教唆人因而杀错了，那显然的。那个被特定那个被害人的任务是交给被教唆人自己去特定，所以他要去杀谁，就是依照他主观上面想象，反正也没跟我讲嘛，我就凭我自己知道那个丙去杀他，就杀错了。显然在教唆人的观点来看是怎么样， 我没有跟你讲说要去沙是哪里，住在哪一个兵，那、啊、你杀错人了，对我而言，我比较能够预示到说你有可能会去杀错人，因为我自己也没讲清楚嘛。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对于教授而言，那个偏离呢就比较不重大，他说不定就已经预见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要论以杀人既遂罪的教授犯，要论以杀人既遂罪的教授，也就是说被教授人这里发生等价合理错误，其实不重要的，其实不重要的。啊、那目前就是这三数，也是三数。那因为有实物见解，有实物见解，所以呢，你要先把实物见解写上去，然后打击错误说是林珊贤老师主张的，那林玉雪老师主张的是所谓的区分数，就是特定被害人的任务是交给谁。嗯，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第八页。第八页呢是在讨论所谓的哦，那如果现在题目换了，他没有杀死那个丁，他没有杀死丁。他杀死一条狗，那条狗戴了裘冉克的面具，对，最好是有条狗。对，那这时候是什么？那条狗是有人养的，因为这条狗太奇怪，长得很像人，然后有人的四肢，对，所以呢，他杀错人了，是有人养的。显然是什么毁损罪的问题嘛？这时候会发生所谓的被教唆人发生的不等价的客体错误，那正犯怎么处理啊？正犯的被教唆人怎么处理？不等价客体错误。就一个未遂一个过失嘛，这很简单啊。所以怎么样？那教唆人呢，就视同打击错误去处理他。这边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这边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如果是不等价的客体错误的话，那教唆人就依照因为从属性的关系，依照从属性的关系，针对目标客体的未遂那个部分，针对目标客体未遂部分，它可以从属于正犯的不法，它可以从属于正犯的不法。这个例子跟刚才那个例子不一样的原因是在哪里？正犯有对目标客体着手，正犯有对目标客体，他想要实现构成的人有着手，所以依照共犯从属性，教唆人就从属于正犯的着手的不法成立，对目标客体成立未遂罪，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要记得哦，实害客体的部分，实害客体的部分，正犯也就是那个被教唆人是怎么样？有可能是过失，有可能是过失，是过失没有错。那个过失呢？如果说那个罪的处罚过失的话。那个教唆人怎么处理啊？你说共犯从属性，所以正犯是过失，所以教唆人也是过失，不对，不是这样子。教唆犯的从属性一定要是正犯有一个不法行为，而且是那个不法行为是怎么样的不法行为？是个故意的不法行为，怎么可能会有所谓的教唆过失这种东西出现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你说，那为什么针对教唆人，针对目标可以成立过失啊？那个过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教唆行为所引发出来的过失，不是去从属于那个正犯的过失。对，因为不会有所谓的教唆过失这种情况，所以单独去判断说教唆人对于实害客体有没有预见可能性，有预见可能性就成立过失正犯，就成立过失正犯。对，那个部分不是因为从属性的关系，不是你不能说啊正犯针对那个部分是过失，所以我教唆犯我也从属过去，所以我也是过失，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因为他的教唆行为本来就可能会引起这样一个过失结果。对，那针对那个过失结果，他应该要成立的是正犯。他应该成立的是正犯，那未遂犯的部分就的确是从属性的关系使然，对，那这是不等价的客体错误的情况是这样去处理的。那第五个是所谓的被教唆人发生禁止错误，这个被教唆人发生禁止错误呢，如果说他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禁止错误，其实是教唆人所引起的，或是被教唆人所利用的，这个时候根本就不是教唆犯的问题，这时候已经转成什么间接正犯，在犯罪支配上面，他根本就是具备间接正犯的意思支配。应该是间接正犯，而不是教唆犯，那如果说那个被利用，被教唆人不是发生禁止错误的原因，不是因为教唆人挑唆出来、弄出来的，或者是他利用出来的，那教唆人还是有成立教唆犯的可能性，没有错。那这时候会被利用，被教唆人发生那个禁止错误，会不会影响到教唆犯呢？不会，因为被教唆人发生禁止错误，禁止错误是哪里的问题啊？禁止错误是罪责的问题啊，对不对？是罪责的问题。那依照共犯从属性，而且是所谓的限制从属性，教唆犯只从属于正犯的什么不法、啊？那被教唆人既然有完整的不法，他有完整不法，他欠缺的是什么？他欠缺可能是不法意识的问题而已啊。那不法的部分还是完全都是具备的，没有欠缺，所以教唆人就可以从属于被教唆人的那个完全不法内涵。对，所以这个部分对于教唆人而言不会有影响。不会有影响，它的原因是在于限制从属性，只要从属于被教唆人的不法就可以了。 那因为正犯的发生禁止错误，那是罪责的问题，那不在从属的范围之内，对，所以不会影响到教唆犯的刑事责任。好，那这是第五个，被教唆人发生禁止错误。那第六个呢？被教唆人如果发生了逾越基本构成要件的加重结果的时候，要怎么办呢？还记得共同正犯的加重结果犯怎么处理吗？其中有个共同正犯遇产生的加重结果，那其他共同正犯要不要对那个加重结果负责啊？依照什么标准？实务说依照什么标准？就看其他的共同正犯有没有办法怎么样预见到那个加重结果的发生嘛，对不对？那不要忘记了，实务对于加重结果犯的预见是采取客观还是主观的认定？忘记了，加重结果犯是太久以前学的都忘记了，是客观还是主观的认定？能不能够预见到加重结果的发生是采取客观还是主观认定？依照实务见解是采取客观的认定，也就是说一般人预见得到加重结果的发生，那就是可以预见，就是可以预见。那至于行为人有没有预见得到，那个不是重点，那不是重点。对，要记得。可是学术上面是才反对，通说是认为那个加重结果犯的预见可能性，不是采取一般人的观点，是采取主观的，也就是行为人本身能不能够预见到那个加重结果的发生。那理论一贯这样的推论下来的话，就共同正犯的其中一人发生的加重结果。那我刚才讲过嘛，最高法院说要看说其他共同正犯能不能够预见那个加重结果的发生嘛，对不对？才可以把那个加重结果归责给其他的共同正犯，要他一起负责啊。那理论一贯嘛，最高法院说对加重结果的预见可能性是采取客观的。那在共同正犯的部分，当然也不是去看说其他的共同正犯主观上面能不能够预见得到加重结果的发生，而是看什么一般人在这种情况底下能不能够预见得到那个加重结果发生就可以了。对，那学术上面贯彻他的主观的预见可能性的立场，认为说不只是一般人要能够预见那个加重结果发生，其他的共同正犯主观上面也要能够预见到那个加重结果的发生才可以。对，这个是加重结果犯的客观跟主观说的立场。那这样的一贯的处理方式在教唆犯也是一样的适用。如果说那个被教唆人逾越了那个教唆犯的教唆范围，这当然是就是那个部分被教唆人自己去负责，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说被教唆人呢产生了一个加重结果，产生一个加重，他原本是教唆人，是教唆他去做一个基本构成要件行为，例如说伤害罪，结果这个被教唆人竟然产生一个伤害致死的结果出来，针对那个致死的结果的部分，正犯那个被教唆人当然是要负伤害致死罪，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他有预见可能性的话，那教唆人要不要就那个加重结果、那个致死的那个死亡结果部分负责呢？那一样也是看教唆人对那个死亡结果的部分有没有预见可能性。如果有预见可能性的话，那教唆人就那个部分也要一起负责，就那个部分也要一起负责的法律效果是什么？他就成立所谓的加重结果犯的教唆犯，加重结果犯既遂罪教唆犯。也就是说，他如果是教唆被教唆人去伤害，结果被教唆人产生伤害致死的这样一个致死的死亡加重的结果，那正犯成立被教唆人成立所谓的伤害致死罪，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那教唆人成立什么呢？如果他对于那个致死的结果、被害人死亡结果有预见的话，那就成立伤害致死罪的教唆犯，他也成立叫伤害致死罪的教唆犯。可是如果他没有办法预见到说被教唆人会使用这么激进的手段导致被害人产生死亡结果的话，他只要就伤害既遂罪的部分负教唆犯的责任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就基本的构成要件的部分负教唆犯的责任，针对加重结果的部分他就不需要负责。对，关键点是在看他有没有所谓的预见可能性，预见可能性有没有办法能够预见得到，不是在问他说能不能预见，有没有预见哦，是问你有没有预见的可能，是问你有没有预见的可能。好，这个是被教唆人发生的这样的逾越产生出来，或是发生造成加重结果的部分。好，那时间差不多，下一个我们要讲共犯帮助犯，我们在9点，就稍微到这边打住，先休息一下。然后上礼拜有给我改考卷的，就可以过来跟我拿。